狂热与孤寂冲叠回忆，在无处落脚的人海里，你的停靠成为大雾雨，成为路 When the world spins in reverse, I'll keep running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. When you 没打过

画上一个月亮。 上去很美，今天

城市窗台，光影跳动着，像在困倦里说爱，在无谓的感慨，以为明白，梦到他的地方，竟已爬满青。

you can creep inside our mansion. We'll thank the slaughter together, together, together.

什么模样，不知你身处他乡，不知你有着怎样的故事，

哦，